老婆，你的爱伤害的伤害了我，劝你别做小三，那浮云的生活。爱玩的哥们儿，你听我说，家里有了老婆，别去犯错，什么都是浮云，那都是过客，不要回来人家害了自我。 爱我，不能给你幸福，任何的承诺。